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的心愿是可以成为一个美妆达人。都说大学是一个整容院，但我现在大四快毕业了，还没有怎么学会化妆。我自己也在微博上看了很多那种美妆博主的视频教程，然后自己买了一堆刷子呀、化妆品啊什么的，但每次自己一上手就惨不忍睹，动不动就画出来一个什么蜡笔小新眉呀、那种村姑腮红啊什么什么的。现在连我室友都看不下去了，开始手把手教我化妆。希望我能够早日出师吧，成为一个会化妆的小仙女。 我不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不知道自己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坐十几个小时火车，我跑了3000几百公里的路，我在地铁上阅读，公车上看书，看见外卖小哥眼里却和自己不同。我拿着微薄的收入，做有着不算轻松的工作，是我劝自己好好在社会大学就读，喜欢明天还亮着的窗户，喜欢街道上街心里的人群，喜欢天南地北的方言，觉得自己还是这世界一员。到今天我加班奋斗看励志的故事，通电话发朋友圈，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想这个时间段你会非常熟悉10点钟，因为我们正在播出的是 FM 98.2正在直播的10点答录机。平常这个时间段呢，我相信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声音呢是周大准还有甜甜杰克唐，但是今天由苗山代班。春节刚过，由我为大家送上春节之后的问候。首先呢，祝大家新年快乐，天天开心，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整个时段希望带给大家的不是沉重，而是快乐。如果呢你还不太熟悉我，没关系，因为尽管陌生，带来的是全新的感觉。希望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一个小时。如果你正在收音机前旁守候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打开网络看到我们，或者和我们留言互动，告诉我你的心情。怎么找到我们呢？熟悉节目的朋友一定就知道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左下角视频直播，聊天室已经打开，等你哦。今天呢，苗山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还有一些来自回忆的 MV 视频。如果你在网络上，不但可以听歌，还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些过往记忆里熟悉的旋律和熟悉的歌曲。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用力爱的主题。我相信身边最熟悉的就是亲人，像父母啦，朋友啦，或者你爱的人。但是有的时候生活中我们忽略最多的也是身边这些我们最熟悉的人。如果刚刚过节的时候带给你的是团聚、温情、亲情和爱，不如借这个机会好好审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也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看看我们身边的人给予我们的爱，我们有没有回馈给他们呢？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放大来说，就是只要你的身边亲人还在，就请你用力地爱着他们。在今天的时间段，我想和大家分享几则小故事。之前呢，在网络上和一些熟悉的朋友、听众还有网友都提出过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关于爱与亲情的故事，很多人都发来了自己的经历，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时段要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第一段故事。作者说，前些日子拖着刚刚从医院探病回来的劳累，正好看到电视里主持人柳岩在讲述自己和父亲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从前呢觉得他的美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温和，但现在呢好像越来越觉得他的情商修养实在是很拔尖儿。哪怕在外人看来，他主持能力可能算不上一等一，影片里出现的时候更多的呢也是利用他的美貌，可是他的眼神会发光，说的每一句话都款款而来。柳岩在电视上说，我爸爸上个月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呢是在医院里度过了70岁的生日，但是我很高兴自豪，因为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给他最好的医疗条件。柳岩说，总是有人说要送什么祝福，而最大的祝福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的，因为这样才能给我们机会实现我们小时候的诺言。我要给你们买大房子，我要带你们周游世界。而最让作者泪崩的那一句话却是，如果你的亲人健在的时候有什么就都给他们吧。很多的朋友听到柳岩说的这句话都会觉得，就冲这句话，就算以前不是他的粉丝，可能都要从此路转粉了呢。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左下角视频直播聊天室已经开放，等你留言。我是苗山，下面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一首老歌，而且还有他的 MV 哦。可能看到这个 MV 的时候你会觉得啊，那个时候他是那么的青涩，而如今呢时态变迁，林俊杰长大了，你是不是也长大了呢？这首歌会有那么一天。 着阿妈年轻的时候，爷爷爱她那么多，他们感情很深。当时爷爷身负重任，就在离乡的那夜，给了阿妈一个吻，轻声说道：我要离去，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鸟儿回家，阿妈躺在病床上，呼吸有一点散漫，眼神却很温柔，看着爷爷湿透的眼，握着他粗糙的手，阿妈泪水开始流，轻声说道， 如果有的时候想把爱表达出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出来，不要只是觉得，有的时候觉得羞于说爱，或者说当我们提到爱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腼腆或者羞涩，或者有的时候说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我觉得当你满怀真诚想表达自己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太晚，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好的时机，你说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苗珊。花椒直播等着你，视频直播也非常容易找到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等你来留言哦。刚才呢我们分享了一段故事，现在进入第二节，来到第二个故事，也是关于亲情和爱的。作者是这样开始的：前些日子，作者的一个朋友来向他借钱，他说大过年的实在是不好意思推脱，因为当事人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在过年的这个坎节上向自己的好朋友张嘴，他也是说没办法，家里人得病了，实在是钱方面差那么点儿。不过呢快发奖金了，所以现在短暂的借一下，也就是 周转一下。大概五六天之后，作者的朋友就把钱还给作者了。借钱的人呢，请作者吃了个饭，然后还说，以前呢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父母呢就是大人，现在不是了，自己是大人，而父母呢是老人了。因为借钱的这位朋友，他父亲动手术之前一直紧张的睡不着，跟他回忆小的时候的场景和老了之后的梦想。他说，我没有什么住大房子的梦想，我人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咱们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呐，或者去北海公园逛一逛，再或者到一些大的城市到处去走一走。当借钱的这位朋友陪在他父亲的床榻前，他感觉一夜之间自己就长大了，当时就哭了出来。他说，爸爸，等你病好了，我们马上就去。当然结果呢是一件好消息，因为手术很成功，而借钱的这位朋友也把自己的年假规划出来了。所以呢，借钱的这位朋友说，今年我迫不及待的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陪爸爸到处走一走，逛一逛，去他想去的天安门，去他想去的每一个地方。因为父母老了，很多事情根本就等不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在想，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故事主人公的影子。我们小的时候会说，爸爸妈妈，等我们长大了，我给你买礼物，我给你买好吃的，再或者说，我会给你最好的。但是我们又实现了多少呢？有的时候不是说不想实现，也不是说忘记了自己的诺言，而是总觉得还有机会。但有的时候你需要反问自己，你确定还有机会吗？你确定时间还够吗？有的时候不要等到没有机会的时候才后悔。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故事，尽管鼓励大家去爱，但其实呢也是要告诉大家，珍惜眼前，珍惜眼前的每一分钟。下面这又是一首歌了，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你喜欢吗？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朋友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会来叫我爱？ 叫我爱。个尽头，我也想再往前走，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我不是一定 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我想这首歌呢，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熟悉了，它基本上是徐佳莹当时出道的时候比较有名而且被人喜欢的一首歌曲。虽然她当时出这首歌的时候年纪还挺轻的，但是她好像在年纪很年轻的时候对爱的理解就已经非常深刻了。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两段故事，现在呢，又要进入第三段了。第三段故事我们要探讨的呢，是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觉得自己长大了，那成熟的标志又是什么呢？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也一起来，不能说探讨，但是可以看看自己，衡量一下成熟是什么。有的人就说，就是时间推着你往前走，你发现自己呢，忽然在迎来客往里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人，而你呢，也慢慢地接受着这一切，并且约定俗成。有人说，中年人是没有资格说不的，哪怕你私心地觉得这是你的权利。上有老下有小，是每个中年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我觉得是困境吗？或者是时局，再或者是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困境，好像就更加悲观了一些，我们不如就说是一种情况吧。第三故事的主人公，他给我们讲述有一次，他跟一个教授在讨论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个关于成熟的问题。 老教授和作者说了一句话，作者至今印象深刻。他说，中年危机呀，不是某个时代的焦虑，而是属于每个人的焦虑。中年人的焦虑与生俱来，而你消失的那一刻，你已经进入了老年，而那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什么是中年呢？中年是一种责任，你再瘦弱也得扛起来。有的人说，中年的状况我们叫做疲于奔命，但是我们又说，如果你能通过你所谓的这种疲于奔命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只要有这个可能性，那就请你认真努力。因为时间不会等你，父母的衰老速度更不会等你。有时候父母不需要你给他买什么贵重的礼物，也许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花时间花心思。我记得有一段相声，小岳岳曾经就说，这个世界上什么最贵呢？并不是有价签儿或者是有价格标志的物品，有的时候免费的东西最贵，比如说空气，比如说时间，比如说水，比如说爱。刚才给大家分享故事的同时呢，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想法，我们看我们的这个聊天室也是相当的热闹。虽然我们的话题提到了爱，提到了亲情，好像是有那么一丁点的沉重，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积极的、快乐的、正面的面对它。只要你用心爱、用力爱，什么时候都不晚，你说是不是？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有一位 GGGGG124 的朋友说，你那里刮风了吗？我这里没有刮风，直播间里面很平静，但听说今天晚上降温哦。这个五婆爬他就说，没有豆瓣的截屏，不过阳光礼物在我心里刷起来。还有一位朋友说，明天还上吗？明天晚上还是我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亲情和爱的话题。只要你的身边亲人还在，请你用力地爱他们。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或者互动。你的心情故事在哪里呢？我也是非常期待呢。最后的一点时间，我想给大家送上一段 MV， 来自 Alin 的《等你》，然后就要进入宣传了。下半时段，苗山在十点答录机等着你，我们继续聊聊关于爱的故事。 MTV 全球首播。 哦，还有一段广告呢。好，我们的正文已经开始了。你对阿琳熟悉吗？今天阿琳用这首 MV 等你。那也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先结束上半时段喽。 爱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东西伤透我的心？你的爱情像游戏，我却爱得很彻底。其实我爱你。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 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8.2 正在直播的10点答录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苗山，树苗的苗，珊瑚的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的上半段呢？希望下半时段同样喜欢。同时恭候你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不但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同时还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一起聊一聊这个关于爱的话题。今天苗山呢，想和所有的朋友一起聊聊，或者说是探讨吧。我希望提出的这种想法是，只要你的亲人在你的身边，无论近还是远，都请你狠狠地用力地爱他们。刚才有好听的歌曲，下面又有暖心的小文了。今天分享我们今天第四段故事，歌手李健，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吧。李健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自己生病的父亲。当时写给我们这段文章的作者看到了李健的文字，顿时泪如雨下。李健曾经这样讲述，我把当时仅有的几万块钱全拿出来了，我意识到有些时候钱还是很重要的。随后李健的父亲病情每况愈下，在他父亲生命的最后阶段，李健决定把父亲送回老家哈尔滨。火车上，李健的爸爸已经非常虚弱了，每次去洗手间都要李健搀扶或者背着他。那一宿李健都说他没怎么睡觉。他记得在背着爸爸的时候，爸爸只说了一句，原谅爸爸我吧。在那一瞬间， 写给我们文章的作者，他说我强忍住了泪水，听到这些字和句的时候，好像仿佛就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就好像作者的父亲在曾经得病的时候看着孩子的时候那种复杂的眼神，或者说是复杂的心情和表达出来的眼神和表情，那种眼神好像就在说，可能未来的日子爸爸不能陪你走下去了，内心是多么的不舍和依恋，还有一丝丝的愧疚感。你知道有的时候亲情呢就是一瞬间的，这种一瞬间会让你深深的感受到，你的心灵深深的被悸荡，也想深深的用力搂住站在你对面的这个人，这个亲人。你总说长大后给爸爸妈妈买好吃的东西，你总说长大后我要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总说长大后我可以给你一切，但是请不要说以后，就是现在，现在就做，一刻不停。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还记得那个夏天吗？也许呢大部分人想到那个夏天的时候，这几个字眼带来的是曾经对爱情的回忆，或者是曾经和某一个你记忆深处的那个人一起度假，一起出海，一起躺在沙滩上，一起享受阳光。但是有多少人提到那年夏天会想到是和爸爸妈妈出去旅行，可能上一次还是自己上小学之前的事情吧。有的时候觉得跟父母出去旅行好像不是一个大人该做的事情，甚至很多人觉得哎呀太矫情了吧，难道那些享受阳光海滩温暖的岁月只属于你和同龄人或者是你的另一半吗？是不是是时候带他们出去走走看看了。空地门旁 如果 ma vie en rose Il m'a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旋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的，因为这首歌叫什么呢？《玫瑰人生》，来自小野丽莎。这个旋律，我相信很多喜欢流行歌曲，甚至你们不是那么关注流行元素的人，都不得不听过无数次吧，因为旋律上实在是太熟悉了。随便经过一家咖啡厅，再或者随便听到一段暖心的文字，这首曲子都多多少少会打动你的心。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小野丽莎的声音，有磁性，有质感，所以今天一连准备了两首歌曲呢。今天这个整个时段好像提了很多爱、亲情。通常提到爱，你会想到爱情，但我们今天恰恰谈到的是亲情，再细化一点儿，是我们和父母之间的亲情和爱。 刚在留言区也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了，很多人就说哦，听了今天的节目突然觉得应该给妈妈打个电话了。嗯，我非常欣慰啊，开个玩笑。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好像自己做的不够好，确实答应了父母亲很多的承诺，好像也没有做到。没关系，我觉得不用懊悔也不用懊恼，因为只要你想做，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也许就在今天，你说呢？小野丽莎这首歌的最后一句 redoom， 还有人地方发音是 redem， 什么意思呢？法语里面的我爱你，不光拘泥于爱情，更加是亲情或者是友情，一切情感。但别忘了，重要的是不要止于心中，要勇敢地表达出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用力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故事，这段故事的作者也讲了自己和父母亲的关系和故事。作者说，从前呢，我是有点敏感，提到和父母之间的感情，或者有点害羞，总是把情啊情啊提到嘴边，觉得只要父母健在，并未达到需要我们告别前匆匆完成的时刻，觉得我们一起相处的时间还多呀，我们有的是时间，也许今年不回家了，明年吧，明年再说，或者今天约好回家吃饭啊，工作太忙了，明年吧。再或说今天约了朋友见面，妈妈说回来吃饭吧，啊，下次吧。这些语句我相信每一位朋友是不是都很熟悉呢？你是不是不止一次这样的跟你爸爸妈妈讲过？我相信你这一刻好像有点后悔了。有的时候啊，听到这些温暖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听的人也会跟着一起回忆，回忆美好的时光，回忆自己的童年，回忆自己和父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我讲一个我自己身边朋友的故事吧。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带着他的大概3岁的小儿子和我们一班闺蜜一块儿吃晚饭，我们就说，哎呀，你怎么带孩子来了， 你是到底是哄孩子还是跟我们吃饭呢？我的朋友说，我想珍惜和孩子一起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哪怕今天我约了闺蜜们，我知道很抱歉，可能会吵到你们，但是我真的不忍心把它放在家里，或者把它交给父母亲带，再或者交给老公，因为我想时时刻刻的让他在我身边。我说为什么呀？你一天24小时带他，你不累吗？你不想偶尔有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自己独处，或者是哎呀，忘记你已经有孩子的事吗？他说我不想，因为也许现在他很黏着我，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高中，我身边在他耳边一直唠叨，他会觉得哦，妈妈你好烦。但是不知道从某一个时间点，也许是工作之后，也许是初恋之后，也有可能是有了一班他自己的闺蜜哥们儿朋友之后，很多孩子不愿意再花时间和父母亲相处了。也许那个时候你想黏孩子都没有什么机会了，这可能就是我朋友比较担心的那一刻。哎呀，我突然听到他的讲述之后觉得可以理解，以后聚会你都带孩子来吧。其实这个属于开一个玩笑，但是我能够感受到父母亲对于孩子的那一种特别担心他单飞，但是又希望他独立生活得很好的这种很矛盾的心情，我相信每一位父母亲都有。那作为孩子的我们，是不是应该了解到父母亲的这种心理活动，抽出点时间回家看看呢？有很多歌手呢做了很多的作品为我们的心声代言，我就找到这样一首来自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位民谣的歌手赵雷，他有这么一首歌叫未给姐姐递出的信，里面就讲述了他有一些特别的话是想跟姐姐说的，所以他写在了纸上，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寄出去，但他谱上了曲，写成了一首歌。那在这儿呢，我们就分享一下赵雷到底想跟姐姐说些哪些特别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姐姐若能看到我这边的月亮该多好，我就住在月亮笑容下面的小街道，我的邻里清早起床总是会大喊大叫，每当不高兴的时候就出去晒一晒太阳，我这边每到黄昏的时候就开始刮起风流，但那些放了学不回家的孩子们正玩得热闹，鼓楼这边的人和车比前两年多了很多，我很少出门，偶尔发现过去的景色不见了，姐姐我这边的一切总的来说还算如意，很了解我就是个孩子的脾气，最近我失去了爱情，生活一下子变得冷清，可是姐姐你不必为我担心，看上 心中最美丽的年纪。在家庭的争分之后，你是先让步的先机。姐姐，如果感到疲惫的时候，去海边静一静。我也特别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京。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你会说 Don't worry， 傻傻一笑，说一切会好。 这首歌呢来自赵雷为给姐姐递出的一封信，我觉得这首歌呢更像是一封家书的赵雷升级版，你感觉是不是？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今天呢我们聊了聊关于亲情与爱的话题，只要你的身边亲人还在，就请你用力的爱他们。刚才放歌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讨论区聊天室很多朋友进来，很多朋友都留言了。首先感谢安安送给我的桃花，非常喜欢，我很喜欢粉色。另外很多朋友还问明天是不是你，明天周日还是我，明天十点打路机，苗山到时候和给你聊什么话题呢？我相信同样是温情，或者是给你提个醒吧。